噔噔的呼，噔噔的呼，别的气托我的苦来玩，噔噔的呼，噔噔的呼。

бүгдээрээ дайрлцгоо да. Thank you.

Oh, Thank you.